强调他的这个状态。Look, do you see those traffic lights ahead? 你有没有看到前面的交通灯 ？Traffic lights, 这是我们学到的专有名词，叫交通灯啊。Ahead 副词，表示在前方啊。Traffic lights. So I have a question actually. For example, I know you drive a car. Yeah. And but you have a green light. Yes. And you know, do you have some other similar expression? I say it. It's on green. It's on green. It's on green. Yeah. All right. Or it's on red. It's on red. The American way of saying is you have a green light. You have a green light. But in England, we'd say it's on green. It's on green. Yeah, it's on green, so you can go. It's on red. Yeah. Just go. That's cool. You have to stop. Yeah. Yes. 嗯，非常好的两个表达哈。 Mm-hmm. It's on green,、 yeah. it's on red. 这个时候是绿灯、 right. 这个时候是红灯。 British English. Yeah, British. Give me a green light has another meaning, right? Yeah. Yeah. Give me a green light, yes. Give me a permission. Yeah, give me permission, yeah.、 Yes. Okay.、 So we'll turn left when we get there. 到我们到那时候我们要左转。Hatfield is the next stop after that. Next stop, 下一站。After that, 就是在那一站的下一站。Why do you want to get off there? 你为什么要在那里停车呢 ？Get off 是大家学过的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词汇，它的反义词是 get on. I want to go to the new technical college. 我想去技术学院 technical college. 啊，大家注意，专有名词前面要开头字母要大写。Oh, you'll never find it if you go down there alone. I'll show you where it is. If you can carry one of my bags for me.如果你一个人自己往那儿走的话，你肯定是找不着啊。他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叫 go down there， down 这个词呢是很微妙的一个单词，不能找出它真实的意思。但是它告诉你的是，有可能沿着这条路往南走，或沿着一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如果你可以帮我提我的一个包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地方在哪。所以 carry 这个单词在翻译的时候是当提拎讲，帮我拎一个包，所以帮人拎包叫 carry。The bag for someone. 比如说 Can you carry this bag for me? Or shall I carry that? 都是可以用 carry 这个单词的拎包 Well, thanks all the same But I'm sure I can manage 这个 Peter 其实蛮有志气的、我肯定能行 I can manage、I'm able to make it 所以 manage 这个词呢大家用的时候注意它内含着一种竭尽全力的意思 Thanks all the same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一下啊。I don't want to put you to any trouble. 我不想给您带来麻烦。Put you to trouble. 那么也可以说 I don't want to trouble you.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 trouble 这个单词可以当动词讲啊。It's no trouble at all. No. 在这里呢，其实是一种省略形式。我们既可以说 not any 或 not a， 这是大家知道可以等于 no 这个表达法的。I have to go past there anyway.无论如何我要经过那里 Go past there anyway 无论如何 Pass 这个词大家记住它对 go 进行了限定、We almost there now 我们就快到了 Almost 相当于 nearly Now I'll carry this small bag If you carry that big one 如果你能够帮我把那个大包拿着我拿这个小包那我们快点 Or we'll miss the stop 否则的话我们会错过那一站啊。Miss 表示错过去，在这里不是思念的意思。Hurry up， 赶快。Oh, this is very heavy， 很重啊，指的是包很重。In fact， it'll be easier to show you the college if you take both bags。这里面我们到现在已经遇到了好几次真实条件从句啊，这种条件句强调一种真实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件事我真这么做的话，就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在这里就是如果你真的帮我把这俩包都拎着的话我想带你去那所大学应该轻松很多了 I'll have both hands free then 那样我双手就腾开了这里面呢用的一个 it'll be easier 是不定式做主语 it 做形式主语的一个句子 show you 带你去某处 I will have both hands have hands free 那么我的双手就能空开了在这里面呢这个 have 的用法是非常微妙的它是万能词汇啊。Don't thank me 不要感谢我 I'm always ready to help a stranger 我总是乐于助人尤其帮助那些陌生人 Be ready to help 我们说这个人总是乐于助人你可以这么讲 He is always ready to help